爱着你不舍弃，争取多一次我身边有你，沿途祈祷 天，我奔腾的眼泪都停不下来。若那一刻重来，我不哭，让他知道我可以很好。 是蔡淳佳的歌曲《回到最初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继续为您送上的是王力宏的经典老歌《爱的就是你》，2001年推出，收录在他的专辑《唯一》当中。 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，耶耶，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。伤越痛就是爱越深，我不相信。以

是一首孙燕姿演唱的《我不难过》，继续为您送上光良的《爱可以点亮整个世界》。稍后继续欣赏的是薛凯琪演唱的《黑色泪滴》，何洁《是不是爱情》，林俊杰演唱的《修炼爱情》。千千阙歌，希望有那么一首能够唱进你的心里。 终于看见幸福的起点，有你的出现。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，让心不会太遥远。那些哭过笑过的昨天，都是最美的纪念。就算明天将要分别，我们的爱不会变。爱可以点亮整个世界，透出了光线，就像星星永远伴着黑夜。失去你就会失眠，你总是陪在我的身边，梦不会熄灭。拥有你我就拥有了